神的剑，射向何方？射向那少女的心坎上，少女的心彷徨，情话要偷偷地讲。爱神的剑，射向何方？射向那少男的心坎上，少男的心轻轻地闯。爱神有的是好心肠，两颗心穿一双，多情的人儿如愿赏，朝朝暮暮常为伊。情网是软绵的绵的床，情话是甜蜜的蜜的糖，水清王，爱神的功德无量。